下午两点整。 高雄市警戒包庇电玩风波再起，高雄地检署今天指挥调查局南部机动站搜索了林园警分局大寮分驻所，带回欧姓巡佐、刘姓电玩业者，目前两人正在接受侦讯，预计稍晚移送高雄地检署复讯。检方查出55岁的欧姓巡佐去年2月从仁武分局调任林园分局之后，在中庄派出所服务期间涉嫌收贿包庇电玩业者，事先通风报信，好让业者免于取缔。检调单位今天搜索查扣他的手机和存折。检调单位近年查缉员警包庇电玩，高雄市已经25名官警涉案。新北市一名卢姓女子指控两年前接受汐止分局侦查队陈姓小队长的请求，以帮忙拼绩效为由，请他先购买安非他命毒品，邀请16名青少年到 KTV 开毒趴，制造警方到场抓毒冲绩效。卢姓女子还指控当时的新北市警局少年队长陈耿贤安排他在侦查队内卷烟。汐止分局分局长林固廷今天指出，内容指涉副分局长陈耿贤，明显就是不实指控，陈耿贤觉得十分冤枉。对照卢姓女子指控的时间，陈耿贤当时人在市府开会，也有会议记录和签名佐证，将与律师讨论之后提告。至于陈姓小队长以不正当手段取得绩效，已经记两小过调职处分，依毒品及教唆伪证罪函送法办，配合司法调查。台北股市收盘下跌52点，来到10886点，成交金额1375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267点，跌幅1.16%，22692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6点，2471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31点，318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77点，1068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47点，跌幅1.11%，3088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36点，跌幅1.04%，25006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29.917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0.5分，成交金额3亿7100万美元。日元110.49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766美元。梅雨迟迟不来，中央气象局观测5月底到6月初都还没看到梅雨讯号，创下史上梅雨最晚来的记录，必须等到6月中才知道有没有机会。但是6月雨量如果没有达到正常水准，即使梅雨来了也可能出现空梅现象，已经拉警报的雪情可说是雪上加霜。气象局指出，近期虽然几道锋面影响台湾，但都不是典型的梅雨锋面。梅雨锋面要有明显西南风提供水汽，而且是道滞留性的锋面，持续在台湾附近徘徊，连续下个几天大雨。但是近期都是移动性锋面，一两天就通过。好比说今天报道的锋面，早上才通过北部，预期晚上就会往东部移动离开，不是梅雨锋面，也不能带来显著雨量。观察直到5月底6月初都没看到提供台湾水汽的西南风，等于没有梅雨讯号。如果6月降雨量不到正常水准甚至偏少，就有空梅的可能性。一旦今年梅雨落空，就得等7月台风季才有机会解渴。中央气象局副局长郑明典今天指出，今年4月全球平均气温是有记录观测来139年的第三高温记录，主要原因还是全球暖化。郑明典指出，虽然今年4月很多地方都有下雪，不过全球来看，比气候平均高温的地方还是很多。今年4月明显偏暖，全球平均高出气候直射是 0.83 度，来到 14.53 度。四月最高温是在2016年，第二高温是在2017年，第三高温就是今年。2016年为盛阴年，温度来到最高，隔年也有受到些微影响。今年虽然反盛阴，稍微下降，但是暖化趋势还是很明显。锋面影响，今天东半部地区短暂阵雨或雷雨，不排除局部大雨；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fun。 下午的两点十一分，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我是 DJ 欧马克。一开始为你送上这首经典的作品，是来自于 Cyndi Lauper 的 Girls Just Wanna Have Fun， 就是女孩就是想要快乐，不止女孩，男孩也是想要快乐的。今天呢，来到星期三，要送给你的是 UK 金榜。 本周一开始要送上几首 UK 金榜，而且是新进榜的歌曲。这首歌就叫做 Girls。几位的小天后一起的合作，我们来听听这几位女孩们的 Girls。Girls, girls, girls， 四位小天后 ，B B Rexha、Rita Ora、Cardi B 还有 Charlie， 最近呢在排行榜上面也都可以听到他们的作品。话说呢，其实呢把这些天后们集结起来一起来唱歌，行之有年。而且刚刚在这首歌里面，他们也唱到了，就是 Say My Name, Say My Name。01年的 Destiny's Child， 今天的歌单刚好也有排到。话说呢，在01年的时候，在 Billboard 排行榜上面也有一首是四大天后一起合唱的那首歌。你知道是哪一首吗？ I was busy thinking about boys, boys, boys. I was busy dreaming about boys, boys, boys. Had a sinning thinking about boys. I need that bad boy to do me right on a Friday. And I need that good one to wake me up on a Sunday. That one from work can come over on Monday night. I want them all. Sorry that I missed your party. I wish I had a better excuse. Like I had to trash the hotel lobby, but I was busy thinking about boys, boys. 话说呢，这些女巨星们合唱，女神们的合唱，零一年那个时候，除了有 Destiny's Child， 还有他们本来是一个团体，所以你不能说他们是女神合唱啦，对不对？还有另外一组人马，那个时候有一部音乐剧非常非常的红，而且还开启了为期不算短的一段，就是看电影。拍电影是一种音乐剧，是一种很夯的类型，就是 Moulin Rouge 红模仿的 Lady Marmalade。在整个录音间还有我面前的麦克风都香香的，都是朱姐 Rosita 的味道，都是塔塔姐姐的味道呢。 Like their boys.

but you can't keep deceiving. Does it make you feel good? You tell everyone our love went cold. Going around spreading the word it's over. If that's how you feel, then you should go. Don't come around saying I still want you. One minute you say you're a thief, then you're telling me you can't breathe. 来到2:29 UK 金榜，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年年 Years and Years 年复一年他们最新的作品，这首歌叫做 If You're Over Me。 那现在为你送上就是 UK 金榜，在星期三的时候呢星期三的第一个小时为你送上英美流行排行榜作品，今天呢主要为你送上 UK 金榜的新进榜歌曲 UK 金榜。 说到了新进榜呢，本周这个新进榜啊 ，UK 金榜是排前40名 ，Top 40， 在里面新进榜有很多首歌，全部来自于同一张专辑，他们是 Arctic Monkey， 北极波猴。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很棒的是他在处理这个音色的部分，它可能做得很像太空的那种空间感。我们来听听这首 Star Treatment。 Now look at the mess you made me make. Hitchhiking with a monogram suitcase. Miles away from any half useful imaginary highway. I'm a big name in deep space. Ask your mates. But golden boys in bad shape. I found out the hard way that here ain't no place for dolls like you and me. Everybody's on a barge floating down the endless stream of great TV. 1984, 2019. Maybe I was a little too wild in the 70s. Rocket ship Greeks down the cracks of my knuckles. Karate bandana, warp speed cheek, hair down to there. Impressive mustache, love came in a bottle with a twist of cap. Let's all have a swig and do a hot lap. So who you gonna call? The Martini Police. Baby, that isn't how they look tonight. Just the light forever to get to your eyes. I just wanted to be one of those ghosts you thought that you could forget, and then I haunt you via the rear view mirror on a long drive from the back seat. But it's alright, 'cause you love meAnd you recognize that it ain't how it should be. Your eyes are heavy and the weather's getting ugly. So pull over, I know the place. Don't you know an apparition is a cheap day? What exactly is it you've been drinking these days? Jukebox in the corner, long hall. You got a film up on the wall, and it's dark enough to dance. What do you mean you've never seen Blade Runner? Or maybe I was a little too wild in the 70s. Back down to earth with a loud shimmer, shimmer. Elevator down to my make-believe residency. From the honeymoon suite, two shows a day, four nights a week. Easy money. So who you gonna call? To your eyes. And as we gaze skyward, ain't it dark early? It's the sun treatment. Arctic Monkey 的最新专辑本周呢，在 UK 金榜一进榜后，就好多首单曲同时入榜，非常的厉害。一进榜很多首单曲都变成了新进榜歌曲。你可能听到这首 Star Treatment 会说奇怪，为什么北极坡猴他的音乐没有很坡啊？他的音乐很 Love and Peace， 就是感觉很平静啊。话说呢，北极坡猴这个名字啊，也是台湾的唱片公司取的。对啊，就 Arctic Monkeys 就只是北极圈的猴子，跟坡的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曲风呢是比较躁一点，然后那个时候唱片公司的宣传就叫了坡猴，怎么办？就跟小甜甜布兰妮，年轻的时候是小甜甜，然后长大以后怎么办？这取名的时候，大家可能不会想到那么远的事情，就只会想说啊，不管了、啊，像我现在做这件事情啊，我啊，我就这样叫他。以后什么事情不关我事，不关我事啊、嗯！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吧，对不对？You could break my heart in two, but when it heals, it beats for you. I know it's forward, but it's true. I wanna hold you when I'm not supposed to, when I'm lying close to someone else. You're stuck in my head. You out of it. If I could do it all again, I know I'd go back to you. Playing old conversations, overthinking every word, and I hate it 'cause it's not me. And what's the point of hiding? Everybody knows we got unfinished business, and I'll regret it if I didn't say this isn't what it could be. You could break my heart in two, but when it heals, it beats for you. I know it's forward, but it's true. I wanna hold. I go back to you. But when it heals, it beats for you. I know it's forward, but it's true. Won't lie, I'd go back to you. You know my thoughts are running loose. It's just a thing you make me do. And I could fight, but what's the use? I know I'd go back to you. I wanna hold you when I'm not supposed to. When my body goes to someone else, yours.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13 Reasons Why 他们的最新影集的最新歌曲，同时呢也进入到了这一次的 UK 金榜当中。说到这种原声带主题曲，不管配的是电影还是影集，有时候都可以让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这首歌如果你有在听就是 Rosita 姐姐 的节目的话，不知道 Rosita 姐姐有没有播过这首歌。1978年的时候，经典的电影原声带。电影呢叫做 Grease， 唱歌的人呢是 John Travolta， 电影明星还有奥利维亚纽顿强。哇，就是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 Johnny 哥哥的爱吧， Olivia Newton 强。听完了本周的 UK 金榜新歌新进榜歌曲以后，我们来时光穿梭一下，就是呢在这几十年之间，在美国的 Billboard 告示牌排行榜当中的榜上有名的前几名，像刚刚听到这个Grease 的主题曲，是在1978年的时候的告示牌排行榜。 See the stone set in your eyes, See the thorn twist in your side, I'll wait sleight of hand and twist of fate. On a bed of nails she makes me wait, and I wait without you, with or without you, with or without you. Through the storm we reach the shore. You gave it all, but I want more, and I'm waiting for you, with or without you. 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有人说 YouTube 这首，我把 YouTube 讲的 YouTube， 我天哪 ，YouTube 的这一首 With or Without You， 有你或是没有你，这首歌是他的爱歌，是他的国歌。你知道这首歌已经多久了吗？最近大家最喜欢的数字之一，就是1987年那个时候呢，在Billboard 告示牌排行榜上面高挂在前三名，高挂冠军 Number One 的 With or Without You。 今天呢，在上个段落也提到了 Destiny's Child Say My Name Say My Name， 我们来到了2001年，这首歌曲榜上有名的 Survivor。 You thought that I'd be broke without you, but I'm richer. You thought that I'd be sad without you, I laugh harder. Thought I wouldn't grow without you, now I'm wiserBut I'm smarter. You thought that I'd be stressed without you, but I'm chilling. You thought I wouldn't fail without you, so not million. I'm a survivor. I'm not gonna give up. I'm not gonna stop. I'm gonna work harder. I'm a survivor. I'm gonna make it. I

就能帮你省下荷包， 减轻你的报税负担。现在就带着健保卡印章来参加费宏泰报税有约活动，让专人教你轻松报税，聪明节税。详情请上费宏泰阿利克斯脸书粉丝团。 报税轻松不费力，就找我费宏泰。 您心中的侠客是什么样子呢？指挥家陈树溪化身侠客，和台北市立国乐团男管演唱家王星星全心诠释李白诗中的侠客情，并由王典、施孝荣、乌白玉玺演唱经典武侠主题曲，再现侠客风采。首创 3D 音效结合国乐，北市国侠客行 3D 声光环绕音乐会，5月26号台北中山堂，正气凛然，侠气万千。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 来来来来来，人讲坐飞机看天顶， 看天顶； 坐公车只卡性， 只卡性。 没有台语，就爱甲方南强老师二加劲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合力台语强强棍，全套六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老师有交代，台语若听清楚，读册是免烦恼；台语若讲得好，大家是拢学得啊！ 我是炎亚纶。 我的明天会不会也是你最想去的地方？你也 ever 空中的梦想家，将来也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表态参选台南市长的无党籍前台南市警察局长陈子敬，今天提出与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高思博的整合模式，主张由台南市议员参选人小鸡选母鸡，国民党回应再深入研究。国民党台南市党内初选民调出炉，由前立委高思博胜出，不过高思博仍然不排除与陈子敬二次民调整合。陈子敬透露，昨晚与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谢龙介商谈整合，但是没有具体共识。距离8月下旬登记参选还有3个月，可能利用这段时间整合。未来将在与高思博及国民党台南市党部协调。至于是不是以民调整合，陈子敬认为更简单的方法是由台南市议员参选人小鸡选母鸡，连民调的钱都不用花。他也向谢龙介提出这个想法。但是如果国民党坚持民调，他可能考虑不接受。国民党组发会主委林哲华指出，小鸡选母鸡可以深入研究，希望朝泛蓝整合方式推进，也会再与陈子敬沟通。国民党不会坚持民调，各种形式的整合只要双方认同都行，一切以胜选为最大目标。民进党决定自提台北市长参选人，选举对策委员会今天邀有意争取党内提名的民进党立委姚文智与前副总统吕秀莲到中央党部协调大约1小时，决定周六举办一场电视政见说明会。民进党发言人郑运鹏会后转述，今天征询吕秀莲、姚文智有没有互相礼让成全的意愿，他们两位都表达愿意承担大任的意志与企图心。最后选队会决定，电视政见会后依据民进党提名特别条例评估，下周一再开一次会，并且向主席提出单一适当人选建议，希望由主席提名，下周三中执会通过。至于姚文智、吕秀莲之外，党中央会不会再征询其他人，选队会召集人陈明文指出，答案不是肯定，但是朝这方向走，目前积极表态就是这两位，其余到今天都没有参选意愿。中华电信母亲节临时推出499吃到饱方案，台哥大与远传相继跟进，消费者大排长龙，第一线员工超时工作，权益都受损害。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今天宣布处罚中华电信200万，远传电信与台湾大哥大各60万。NCC 指出，三家业者在短期促销方案推动期间，没有详尽规划完善客服与门市人力，也没有研拟各种资费用户相对应配套措施，决定罚款处分。经济部国贸局今天证实，上周正式废止大创百货的出进口许可证。

下午的3:11，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欧马克，坐在我对面就是梁文英。 Hello， 马克，好久不见啦！大家好，我是文英。 超级久不见，然后呢，说真的，上一张就是到现在差了多久？ 三年多， 4年，对不对？ 差不多， 很久。 我还在二字头的时候。 哎、欸，心境上真的有差别吗？你觉得二到三真的有差吗？还是从未婚到已婚有差， 差比较多，这差比较多。 Oh. 然后我觉得是也是出道10年，然后10年磨一剑嘛。我其实觉得我在唱歌这10年当中，最多人跟我讲的就是你可能要找到一条自己的路， oh. 或者是有一个你很明确的位置。然后老实讲，我也摸索了10年，但到现在我才真正有觉得心定下来的感觉 哦， 然后就对于现在的声音或是作品是完全有自信的 哦。 我觉得需要时间， 这个应该要好好的聊一聊，因为我觉得其实就像人家说的嘛，就是那个苏格拉底说的那一句话，2000年流传到现在，其实就只有4个字，就是认识自己， 是 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这是最困难的事情。 在 这个摸索当中，现在那你觉得你现在找到这条路，是一个什么样的那一条路？你觉得这就是我梁文英 我觉得应该是说我喜欢用歌声陪伴别人的感觉，老实讲年轻一点的时候喜欢掌声，然后喜欢在舞台上 唱一些比较大的歌， 对 OK， 或者是说不管什么歌也好，我的表演希望被注意，然后你也会想很多，那个时候如果掌声少了一点，或是台下的人稍微看一下旁边分心一下，你其实心里就会有一点小受伤会这样子， 是不是我哪里唱不好，是不是我没有抓住你的目光， 对对 对，我觉得某部分也是对自己的表现是不怎么有自信的 okay,、 然后渐渐的其实我觉得唱歌就是这么一回事，大家要听你唱歌因为你歌声里面有某些活的生命，不是只有字面上的歌词或是旋律而已，而是歌曲词加上你的声音，它找到一个它要的力量，我觉得现在就会有这种感觉，我可以带给人力量，这是现在最大的收获。 哇，我们就来听听。我觉得当一个人是在处于还在摸索或还不确定的时候，跟已经很确定自己要的是什么时候的那个力量是很不一样的， 不太一样。 对，呈现出来的作品感觉也一定是不一样的。 是， 我们就来听听梁文音的这张最新专辑，的同名歌曲吧， 《副驾驶座的风景》。 到了终点，会不及人意，更珍惜每个过程的经历。孩子的稚气，青春期的小气，懂事后变大人的勇气。有时天气，有时风雨，中练习，别老是停在原地，勇敢去看看世界的美丽。有过小雨，有过任性，要下床飘散在风里。你的手握紧我手心，多么温暖，抵挡寒意。副驾驶座的风景，细数人生的所以。 驾驶座的风景，大家会觉得我突然乱入很奇怪呢？ 没有，是其实刚刚就是梁文音在讲他自己就是这一张专辑，然后他找到他那个声音的陪伴的时候，因为他一直在看他的右边，你就从他的左边这样进来，然后我很怕就梁文音就 吓到他，是不是？ 一转头， 没有，就算文音吓到他的鹅，那个也是很好听的，那个声音是很美妙的。 我觉得在你们录音间发生的一切事情 都很正常， 没办法控制的。 我看到你在其他录音间都有在做一些拳击有氧了，我想应该是什么都 假的。全世界都看到啦， 他就是跟一个广播主持人结束之后啊，他在做心肺锻炼，在那边配合他的歌曲哦，出左拳出右拳，踏步踏步， 我也要做这个。 可是那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是 Bibi 帮你设计的吗？ 他自己有一个这个 Gym 的单元啦，所以就是艺人去都会跟他一起运动啦。 所以你也可以挑一首你最有感觉的歌，然后做一个瑜伽的 set， 然后你也是可以带他一起做这样子。 這樣 哦，你做瑜伽哦， 哇！别、这样难为人家了。 刚刚说到副驾驶座的风景，因为我今天就是期待见到文音，然后我在来的路上就迟到了。我不管坐在副驾驶座是后座，就是我满心就看我的手机，我根本没有空看那个沿途的风景，我 感觉好讨厌，对不对？ 对， 不急的，你前面工作 delay 啦。 对，那你是会开车的人吗？ 我开车啊， 所以你有觉得在驾驶座跟副驾驶座的感受，你看到是完全不一样的吗？ 我觉得副驾比较累 啊， 为什么？ 因为副驾要你知道一直不断鼓舞驾驶，打起 精神吗？ 就是不要睡着啊，然后或者是你要喂食啊，然后要忙。 你的喂食是很甜蜜，说这边有芭乐跟番茄跟火龙果，你要吃哪一个？我插给你吃。 没有，我跟你讲，通常都是驾驶先吃饱我才吃。 哦， 就跟照顾孩子一样。 对， 那你会怎么鼓励他不要睡着？ 就是讲故事啊，唱歌啊，讲笑话啊，捏他啊，或什么各式各样都来啊。 哎、欸，我觉得你很适合坐在副驾驶座，以后如果有， 我觉得我超适合的。 你应该要办一个，就是跟你的歌迷，就是你的歌迷如果会开车，你可以尝试坐在副驾驶座，然后唱歌给他听。 所以基本上我的副驾是蛮累的。 说到了十年磨一剑， 对。 然后我印象之前有听到你说你在分享你在录歌的时候、嗯、就是有些很多歌手录歌都有烦恼，比如说、嗯、比如说要了解歌词啊，或是要知道这个曲子要怎么表达，要怎么在哪边他要加一些什么情感进去。但我觉得你那个烦恼好像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就是你说、哎录第一次会有第一次的那种感觉，嗯，然后你录到十次会有十次的感觉、嗯、就是你会对那个歌越来越熟。 对， 可是有的歌曲你真的要唱到那么熟吗、 啊、对， 就那个熟度你反而觉得很难拿捏。 其实基本上我这张专辑有几首歌是不是很熟的时候录完的、嗯、然后现在我再也唱不回去那个陌生的感觉。 我懂这个感觉。 对， 你懂， 我懂这个感觉啊。 什么意思？ 就跟有时候我在配音也是一样，就我一开始拿到一个稿子，我第一次见到那个稿子的时候，我念出来那个声色感，那个是最对的。 对对对对。 但越来越熟以后，我有越多越多的角度，然后我声音表情越来越不一样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太复杂了，或太老了。 你永远不可能像有些人不熟装熟、嗯、那有些人熟了你要不熟其实你也得用装的、嗯、就是你没有办法真的跟他不熟，因为你们两个是彼此认识的。 那你怎么决定我今天录这首歌我录到比如说第四次我发现好了好了好了，我不能再磨了或我不能再录了，你怎么自己决定每一首歌它应该在哪边喊卡呢？ 嗯，基本上我前面的练习不会太多，嗯，就是帮助我在录音的时候不管唱几卡都可以有一定的生疏。嗯，对，我前面 就确保前面几个一定是生疏的，如果到后面真的是太熟了我还有前面的可以用。 因为我们录音好玩的是歌词随时都改、哦、然后段落有时候编曲不行我们就改编曲，然后我在录音室等、嗯嗯，好了我们就再来唱，所以保持一个蛮大的空间、嗯、所以你不可能真的完全熟的，这对我以前来说会很没有安全感、哦、嗯，但我现在觉得好玩，音乐就是这样玩， 嗯，對、啊、玩得开心玩得自在， 玩得开心，对。 所以现在这首歌是很熟还是不太熟？ 当然熟了。OK 啦，因为我是尽量，应该是说尤其上现场的时候，因为录专辑毕竟不一样，它要是一个大家看不到我可是听我的声音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一起感动，嗯，但是唱现场你可以随时拿捏你在想什么，嗯，我觉得这是不一样的。像比如说我之前有最幸福的事，我去唱婚礼，嗯，就会觉得很幸福洋溢，可是有时候去比如说老人院好了、嗯、我也唱这首歌，但那感觉就跟婚礼 完全不一样。 对，我觉得那就是现场很一个很自由的拿捏、哦、嗯， 我们来听听这一首转折。 你虚空的配合不是真，我心在半空中爱睡在黑洞，你说你想的说你不懂，因为不 竟没有人会对你的歌唱技巧有任何的怀疑，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会唱歌，然后很会掌握歌曲的人。那你最近，因为你说你出道后才开始，就是哦，有去看演唱会的习惯这样子，然后 出道后才有钱啊， 也是， 之前就是一个小，就是一个学生啊，就不敢花钱看演唱会， 或是你要存很久很久，你才能看一场，然后就很难决定。 对对，我那时候是超级期待歌手来唱校园。哦、没有钱啊， 然后可以看到很多拼盘，然后一次看听完这样子。 我昨天还遇到我学校学长，他说我真的记得你以前只要校园演唱会，你一定冲到第一排。 真的假的？ 我还曾经被叫上台合唱，那时候是戴爱玲。 哇！那他怎么会 cue 到你？ 是我同学，张林，张林，张林， 他会唱，他会唱，这样 对对对，我就被叫上去。 所以那时候你们上台是合唱吗？ 对啊，唱、就是、唱那个对的人。 哇！你有跟戴爱玲讲过这一段吗？ 没有，没有，我在 天哪！ 可是大家跟我讲，欸，我有跟你唱过什么校园，我一定不会记得，因为唱太多了。 可是你应该是一个上台唱对的人，是是、啊、可是你会唱到让歌手觉得说，哎呦，这是来踢馆的，是不是？ 没有，我那时候超害羞的，很怕，很害怕，因为他就站在我旁边呐、啊， 那就有压力就对了。 对，就有点就是你知道装不会， 装不会。所以说到了开始看歌是这样演唱会，那也许就是像我们一般的观众去，就是啊，我就是放松，我就坐在那边享受听演唱会。 对。 可是对歌手来说，是不是你听演唱会你就真的是很专心的？ 你在看哪里？你在听什么？ 这件事我一定要我一直说服自己说就好好享受。嗯，可是我每次出来我一定大概两三页的笔记。 哇、wow ！你说你边听会边， 我现在都可以翻给你看。就是我上次去学友哥的演唱会， wow、然后我经纪人就看我一直低头，他知道我一定又在 写笔记。 哎，学友哥演唱会是不能低头的，因为他太满了。 对，但是。我看过了去年，然后我今年也很想要享受，因为我也带我老公啊，带家人啊、但是就是没有办法，你知道吗？就职业病又会犯嘛、然后就看得很细，突然看到什么就觉得哇，这个我做不到，然后马上把它记下来。就是 我想知道你列的那一些，觉得我做不到， 自己做不到的， 我看一下。 哇哇哇！现场直击文音笔记。 我真的写了很多，因为学友哥毕竟他门票很贵，虽然我们没有花到钱，但是 讲得太明白了吧？ 因为我一堆朋友都说买不到票啊，然后我就会觉得不好好看。但我其实每一场演唱会都这样子玩。 你已经很久没有就是放空不准拿手机笔记的演唱会了。 对对，就是。太精彩了，一定要好好的来欣赏一下。 你觉得他会有什么笔记？他看到那个要自省自己身为歌手哪里不足？ 就是我六十岁也要唱成这样。 我还有标题哦。哇，假如说唱歌时当下的情绪就是对的情绪。 有点禅意。 对，因为。我发现学友哥好，这是因为这是学友哥笔记嘛，就是。我有时候我们会想，如果我这样唱的时候会不会太 over？ 可是如果你当下感觉带你去那样唱的话，你就这样做。因为你不要，你已经在台上，你不要再去想放大或缩小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个 flow，就是这样子。学友哥就是这样。对。然后还有，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就是他换气的调节。他可以前面几首快歌，然后突然一首慢歌，一点都不喘。 对，我觉得这个很可怕。他的快歌不是一小部分，他是唱跳好久之后，他要给你一首很难的歌，这简直就是在炫耀。 对，而且我看到他一个非常细的东西，就是这个我要怎么形容？就是在唱歌的时候的呼吸啊，就可能是前一句的尾句，最尾巴的一个字，跟下一句的第一个字。决定你用什么形状呼吸， 形状的意思 就是有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对的，但是是我看的角度。有时候学友哥用嘴巴，有时候用鼻子，但是就是决定他下一句要唱什么。比如说我和你吻别 ，A 是最后一个字，然后 A 在，可能这个时候嘴巴不能闭起来，所以他就用嘴巴呼吸。如果前一个字是。闭口的话，可能用鼻子呼吸接下一句，这样懂我意思吗？ 好细哦，我的天哪！ 我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对的，但是我都猜测，因为那是我当下观察的 感觉 。因为现场有太多 mega 需要注意， 所以你会因为观察到这个，然后会去回去开始练习自己的歌，想要修正自己唱歌的感觉吗？如果你觉得表现是很棒的话， 其实我会一直检讨自己，但是我不会强迫自己做到那样，因为人家是歌神。但是我就是会觉得说，唱歌确实有完全学习不完的东西，然后也不要去抹煞掉你当下，我刚刚讲的唱歌当下的情绪就是对的，不要太多的去吹毛求疵。其实 到现在真的是很放松的唱。 对，他的演唱会让我的感觉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必须在台上是自由的，我才有办法很做一个很好的表演。对， 重新不一样的文音，可以感受到你，我觉得可以感受到你现在氛围好像不太一样， 不是假的， 就是比较活泼自在的感觉。这首歌曲《如歌》， 说要永远在一起，谁离开了？无法亲我每个梦就会活着，我愿这样活着。青春如歌，酸甜苦涩，是我们一起努力写下的歌。泪水交织的快乐，想念如何，你还记不记得？回忆如歌，沸腾清澈，一字一句都是我的舍不得。雪落也毫不留恋，坠落的是愿我们能说，我不后悔了，都不后悔了，如歌的活着，我不后悔了，都不后悔了，如歌的活只剩你陪我守着银河，渺小的我如果能改变什么，因为你我活着。青春如歌，酸甜苦涩，是我们一起努力写下的歌。泪水交织的快乐，想念如何，你还记不记得？回忆如歌，沸腾清澈，一字一句都是我的舍不得。雪蝴蝶一生如风，漫天飞舞，愿我们能说，我不后悔。暗淡的蓝，呢喃如星辰的我，此生能否让你感动？青春如歌，万古炽热，是我们纪念彼此写下的歌。当繁星奔向地面，都要笑着歌，自己会变了。生命如歌，蜿蜒曲折，最后一刻我们留下什么？ 说，我不后悔了，都不后悔了。

试一试 的，对， 所以也不能说什么真的做过什么坏事， 也是有啦。当然那种翘课啊，偷东西那种，什么都小时候都会做啊，偷妈妈的东西啊，偷妈妈的零钱啊，或者是在学校不听话染发被老师被校长打那种，我有一段很叛逆的过程啦。 小时候染头发是染得很夸张，染金发这样子， 红发、啊。我是而且是国中刚入学的时候，那段时间很叛逆。因为家里发生一些事情，所以就会骨子里面的那种，你知道，愤怒就会 我要展现出来。 对，在外表上或者在我的情绪上会。 那你刚开学，然后又国中，你就染一头红发进教室，会有人会跟你做朋友吗？ 我就是不希望大家跟我做朋友啊，所以就会有一个保护色，就是没有那么好欺负这样子。 计划型犯罪染发这样子。 对，所以就是我很多学长姐都是。五颜六色的头发，然后我们都是好朋友， 聚在一起这样子。 而且那时候就校长就威胁我们说，再不染回来，你们就每一天到训导处扫地。我宁可就去扫地，我也不要染回来。 然后你们就这样过了很久吗？ 到我转学啊，就一直到我转学。 所以你在唱这首《乖乖坏女孩》的时候，你脑中的画面是什么？就是这些成长的那种片段的去扫地的故事啊，这样子吗？ 不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点点叛逆，但你要把它用在对的事情啊。我姐很会安慰我，有时候我都像我跟我先生有时候不愉快，我就说姐，我觉得我太固执了。她说你固执有时候其实是你独特的地方，但你要用对地方，它就会是一个很美的固执啊，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优点。你要想办法把你的缺点变成优点， 这很难欸， 很难。有时候就是不知道怎么欣赏自己啊，或者去转换那些原本以为不好的自己这样。所以主要是这首歌也就是鼓励大家可以勇敢的去，也不是说做自己，就是有时候太乖 你会错过一些风景。 对对对，所以就是尤其女生在感情里面的时候更不像自己，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感情状态是越认识到后来应该是越爱自己越接纳自己的，而不是变得像对方要的那样。 但在歌手方面没有叛逆吗？比如说公司觉得要你唱什么歌，你就觉得我现在就是不想唱这首歌啊，我就是不要唱。 我内心会 murmur， 可是我基本上不想麻烦别人，所以我的乖是不想麻烦别人， 就想不要造成一些拉扯纷争这样子。 我在我的唱片公司里面其实最大的争执应该是衣服，因为我觉得我以前比较保守，所以有时候露背啊或者什么， 不要，讨厌， 我没办法接受，我觉得超别扭的。而且有时候拍照要说来我已经转过去，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天哪，我这样已经很不自在，你还要我转过去，那时候啦。但是现在就觉得 OK 啊，可以穿 那就拍啊，就是 就想说我以前到底是在别扭什么， 但有过程啦，我也接受，就是那时候其实就是比较辛苦同事们跟我沟通这件事 的包容这样子。 对啊对啊。 三黑和尚呢，因为今天你来，所以就很多人就会说我已经唱得很好听，没唱现场吗？不会唱吗？不跟着哼吗？自己要想办法去抢票啊。 对对对， 而且我知道你接下来演唱会台北根本已经买不到了。 对， 对， 对， 对， 对，可以台中高雄欢迎来看。 是什么时候呢？ 台北场不用介绍了吧。 对，因为抢不到票这样子。 对，6月9号台中方舟，礼拜六嘛，然后晚上7点高雄，6月16号在 Life Warehouse， 也是晚上7点礼拜六的时间。 所以目前演唱会内容都已经规划的差不多了。 差不多啦。 有特别来宾吗？ 有 对，因为你知道他就 是秘密的吗？ 秘密的 可是你不说大家都有猜到，我就想说我没有猜到啊。 没有，我跟你说，因为大家猜的都不一样。 所以那个不是猜，那是在许愿而已。 对对 对， 对，所以就是大家就期待啦。 是三场会 三场都一样吗？还是三场不一样？ 没有没有没有，基本上这可以讲吗？ 讲啦。 居然在台北场有。 OK， 其他我不知道， 其他可能在洽谈当中这样子。 对， 对， 对，但是这是比较特别的是，我从来没有邀请过我的家人来我的演唱会。对我来，对我自己来说啦，我昨天就联系我所有的南部的家人，就跟他讲说，姑姑、叔叔、阿伯什么全部都带来就对了，因为从来没有邀请他们来。我一方面 为什么啊？ 我怕麻烦。 老人家，而且你知道从部落来也是一个 奔波 很遥远的路程、嗯、对啊对啊，所以 这些是、嗯哦、一种同欢会的感觉， 对，是想让他们在十年的这个阶段见证一下我的成长啦，因为我出道也是经过我家人同意、嗯、我跟他们挂保证说，我跟你说我不会学坏，我不会怎样，我不会这样，不会那样、嗯、十年以后给他们看看其实我还是有信守承诺， 嗯，只是变得更棒的你这样子， 谢谢。 现在最后呢要问你唱这首歌是这张专辑当中就是我喜欢的前几名、 哦哦、 给那年的自己，文英要不要介绍一下这首歌呢？ 好，我觉得这也像蛮像我刚刚在讲的啦、嗯、就是我觉得这一路以来啊，就是如果没有爱的话、嗯、我觉得我很难，大家都是这样， 嗯， 一切都是出于爱， 嗯， 那真的你唱了这么多爱的歌，然后就是你分享过这么多，包括现在自己在婚姻当中、嗯、但是真正体会到其实那个爱是不断往来的，有一段时间其实觉得很掏空，就是不断在分享，那像我自己其实因为我是基督徒的关系，然后也会去教会， 嗯， 然后除了商演除了工作之外很多时间会到教会里面分享， 嗯， 那有一段时间确实真的觉得一直给予，然后一直 都没人给我， 其实有，其实我觉得自己、 嗯、不够不够 那你在心里面的呐喊是不是 对， 我在帮你回答，帮你回答，我是你硬生成 没有，就觉得应该要去体会一下大家其实也是一个往来的互动的关系啦、嗯、不要觉得自己因为你没有就是去看看别人对你的爱，当然你会觉得你一直给出去没有获得， 你没有认真的去观察，没有认真的去接受这样子， 对对对，其实无所不在啦、嗯、我打开手机歌迷或是我的家人、嗯、任何时候我的同事，只是你没有去注意到、 嗯、 你就会觉得大家为你做这些好像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是歌迷，他们是我的同事，他们应该要帮我、嗯、应该要怎么样，可是多一点感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其实你真的有很多的爱， 嗯， 这样 充满爱的文音、嗯、你也可以感受到各式各样的爱在这张最新专辑副驾驶座的风景当中，今天非常谢谢你来节目当中， 谢谢，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付出后仅剩下的时间，要幸福不害怕现实摧残，还有更多精彩的未来，迎着风不惧也痛快爱，而爱让我存在， 降歌金曲， 你害怕的心独自在回忆中沸腾着，我知道是因为太多悲伤情节，你不安的梦总是在 当代顶尖音乐人齐聚，萧敬腾吴青峰再度合作，萧敬腾2018抢先听单曲全是爱， 让我心心安慰人，你不愿面对的那一点。 清风音乐史抒情词曲，萧敬腾用歌声带领听众的呼吸，一步一步进入全是爱的漩涡里。 看见你的期待，也看见你的无奈。才明白拥抱你的灿烂， 无尽的沉溺，无尽的包容，是萧敬腾对爱的另一种诠释，把心打开并会听见萧敬腾的爱， 总是爱。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在台湾只有中山凯宴给我米其林银座宅的感动，连日本高阶经理人都选中山凯宴租房入住。 中山凯宴，市中心两房带租约，每月现收65000元，坐享一辈子稳定租金，才是真财富。